迷米科普时段，浩浩汤汤，李伟才，独南科学馆，于飞。 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浩浩汤汤啊，同埋咧独南科学馆嘅吓，今晚咧就系我同于飞咧就系真系。畅所欲言啦吓，谂到乜就讲咩噶咁样样啦。咁啊头先咧临尾我就问过啦，就系、是、你有冇听阿超生讲，就系话啊，照揾阿李伟才，大家嚟去辩论下呢样嘢。 我知道佢有咁讲，咁但系最后我就冇跟进。 咁讲真咧，其实呢样嘢咧就从来啊。都是皇帝不急太監急咁樣啦，其實我就冇所謂嘅。咁啊，蕭生如果佢真係有意思請我，我當然非常之樂意啦，上佢個節目嚟去大家傾下偈啊。咁但係咧，我身邊嗰啲朋友咧就好興奮喎，係嘛？一聽到啊，哇好啊，才哥，哇上去同阿蕭生大家嚇，即係佢哋用嘅字啊，最咩困下啦咁樣樣係嘛？咁確實係嘅，其實嗱，我就覺得即係蕭生。在他当然他熟读文史啦，而他亦都是好即是好深刻地观察中国过去那一百几十年的变化啦，当然有其实他的观点呢我绝大部分都认同的，即是特别是追求这个民主啊、自由啊、人权啊、法治啊各方面的东西，同埋即是现在这个政权呢是即係幾咁荒謬啦，甚至幾咁無恥咧，其實大家都知嘅。呢樣嘢我完全同佢之間咧係站喺同一陣線，基本上係冇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九啊九一樣嘅。咁但係唯獨是咧喺資本主義，即係呢個咁樣嘅即係觀點角度呢樣嘢咧，就我同阿蕭生應該有幾大嘅分歧。咁呢個幾大嘅分歧咧，其實講真的，我都係近年嚟先至係越嚟越清晰我自己個睇法個立場。我都話我由中學時代。嗰陣時就睇《明報月刊》啦，即係高中啦、初中都唔要睇啦，即係其實係幾本噶嘛，有《明報月刊》啦，然後就有七十年代啦，後嚟改變到九十年代啦，即係 胡谷人， 胡谷人啊，冇錯啦，嗰陣時你未出世應該嚇。胡谷人啊，司马长风啊，我是真系即系讲得咩啲就饮佢哋嘅奶大噶嘛吓，好细个即系已经我谂可能系中三中四啦，睇胡谷人啊、司马长风啊嗰啲咁样样，咁样咧，然之后就开始睇李仪啦，吓、即系嗰阵时佢搞七十年代，后嚟变九十年代咁啊嘛，咁我亦都咧细细个，我真系懂性开始咧，我就年年咧都跟。我阿媽或者係我姨媽或者我阿嫲，因為佢嚇、就我姨媽同我阿嫲即係同埋我哋一齊住嘅，就翻大陸探親。 哦、 基本上就廣州，我哋仲有好多親戚喺廣州嘅。咁所以我好細個咧就睇到文革之下嘅中國大陸嚇，亦、都我喺廣州好多嘅堂兄弟啊嚇，或者係啲表弟表妹啊嗰啲咁樣咧，就冇書讀嚇。就因為完全社會秩序打爛曬嘛，咁就上山下鄉，向貧下中農再學習，有好多赤腳醫生嘅年代啦，係嘛？咁搞大串連啊，又文鬥啊，又武鬥啊，咁市面嘅蕭條咧係難以置信嘅。即係雖然當時香港係六十年代，咁但係即係嗰時我十歲或者十松啲歲啦，但係。六十年代的香港比起當時的大陸咧，哇，簡直是天堂和地獄的分別啦！即如果在物質上、物質上，咁當然有些人就話啊，大陸雖然物質上咁貧乏，但係佢精神面貌好咁啊！你知唔知道我入 Hong Kong U 嗰陣時咧，就開始佢哋係已經有好多就回國觀摩團啦。其實是統戰一部分啦。咁但係咧，好多香港大學的學生是社會入面嘅精英喎，因為嗰陣時咧，一百個適齡的年輕人只有兩個入到大學。因为就系得两间啫嘛，港大、中大嘛，咁但系佢哋咧就组团翻大陆咧，去完咧睇完翻嚟咧，就承认确实咧内地咧真系嗰个经济咧系即系 起飞进步得好紧要， 未啊嗰阵时间未咧，其实因为嗰阵时仲系文革期间啊，因为文革系七六年啊嘛，七六年跳咗，你因为太年轻，你唔知，因为我系七五年入 U， 七八年毕业嘅，咁但系七五、七六、七七、七八咧，其实七六年。尾先打到四人幫啊嘛，因為年頭就係周恩來死啊嘛，九月打後就即係毛澤東啦，就死咗之後就打到四人幫，但打到四人幫起碼有一年嘅時間咧，係亂到不得了嘅，即係唔淨止係大陸嘅政局亂啊，人嘅思想都亂啊，所以我身邊 點啊何去何從 咧？即係嗰陣時未有定論啊，未有定調啊，咁所以咧，即係我身邊其實最好嘅同學咧，就係啲毛派分子，我哋叫國粹派，咁但係我係完全唔同意佢哋嘅觀點嘅，我都話同當其時嘅國事學會主席咧，我係。即系前后拗咗三个通宵啊，就系谈祖国嘅问题，就系谈呢个共产主义嘅问题嘅。咁但系咧，最后都系各自表述嘅啫。咁所以其实我系 即系好细个，我都系已经好关心政治啦、啊。我亦都系即系近距离，我系睇到哦，共产主义底下文革期间，亦都知道嗰阵时有文斗武斗啦，亦都有嗰啲所谓五花大绑啊，啲尸体啊，一个一个喺上面飘落嚟，香港啊，沿住珠江啊，咁样样啊，其实系我知道晒嘅嗰啲。咁、所以我系有一段好长时间咧，我系非常之反共、啊，亦都咧即系对马列。啊！這個、呢個毛咧，哇！覺得呢個咧就係痛心疾首啊，即係呢個係邪魔外道嚟嘅，覺得係嘛？但係我係近呢幾年咧，我諗最多都係五年左右咧，我係回歸呢個社會主義同埋共產主義，甚至我而家咧係面不紅心不跳地咧，係自稱係一個馬克思主義者。 哦， 係啦，咁 即係美國都有一派咁嘅。 有梗係有啦，從來佢人哋比較 多添啊，有 咁樣咧。當然最出名就係 David Harvey 啦，而家大衛哈維啦嚇，佢寫過好多本書啦。咁、我喺未寫《資本的衝動》之前咧，我係睇。即係特別大量睇咗好多呢方面嘅著作啦，咁啊大衛哈維嗰啲我梗係睇啦。其實佢嗰本叫 Limit to Capital 啊，即係資本的極限咧，係寫得非常之好。即係話如果你唔想睇啃呢個馬克思資本論嘅第一卷，即係其實最主要都係第一卷啦嚇，第三卷就更加 technical。但係第一卷咧，好多人都覺得好辛苦嘅。如果你唔想捱嗰本咧，你可以睇 David Harvey 嗰本，即係 Limit to Capital 係寫得非常之好。咁我而家咧就係、即係比較傾向呢、這個。咁當然其實我對即係西方嗰、那個。霸權、或者即殖民主義的危害、或者叫後殖民主義，即是說其實殖民主義的危害是未消失的，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你以為有一個所謂民族主義的高潮、殖民主義的退潮、建立一個所謂公義平等的國際秩序、這個是騙人的，真的說真的、其實到今天為止世界上的、即國際秩序都絕對不公義，是不平等的。那這件事呢我是認識得很早的、但所以咧，其實我對呢、這個即係美帝嗰啲罪行咧嚇、即係其實越睇得多嚇、就越呢個恨之入骨咁。 但係會唔會我有個諗法就係會唔會天使與魔鬼都喺歐美嗰邊咧？即係佢既然 啱係啦，我同意啊，我同意啦。咁但係個問題即係冇一個佢係天使又係魔鬼，咁你唔能夠就係淨係睇一面唔睇一面噶嘛。同埋一樣嘢好簡單嘅邏輯啫，就係、敵人嘅敵人。就不一定是朋友的嘛、即是说譬如如果中共是我敌人、美国是中共的敌人、那难道美国就一定是我盟友吗、那但是很乞人憎的，起码吴以开希、柴玲、王丹、陈光诚、其实全部那些意见分子呢、走得的走呢最后都是去了美国，美国收留他的嘛、那没错，从这个角度看即是说起码敌人的敌人都某個程度上是盟友啦，即起碼佢收留佢，佢有一個真係比較似翻人嘅生活先啦，係嘛？喺嗰度都可以，咁呢個係事實嚟嘅，嚇就係魏經生啊，即係再早期嗰啲啊，咁樣嗰陣時以前劉斌雁啊嗰啲咁啊，咁但係實際上我哋要即係分開嚟睇咁啊啲嘢，咁但係佢係美國，其實即係我哋講到簡單啦，即係中共係一個。其實我很早的，不過你可能沒有留意的時候呢，我在即是說是大奸與小奸這個說法，我就即其實你說中共 是邪惡 是一個即是奸、我說但是比起美國呢，其實根本是小巫見大巫，這個是小奸與大奸，但是真的有很多網友呢，即有些有心的，即不會說就這臭罵李慧才，有些臭罵那些我們不用理他，他就是這樣說，才哥我都明白你的說法，但是呢是大奸在遠小奸再近啊嘛，咁樣樣係嘛？即係好多人嚟講覺得，即係話貼身嗰個就係小奸。咁小奸就害13億同胞，大奸就害73億嘅人類。咁、個問題你話即係邊有得比啊？其實就冇得比嘅、不過我知道你， 你可唔可以好扼要咁講？你覺得佢最美國最大嘅危害仲嚴重過中國咁多倍嘅？ 哦，好多啦！第一。就是全球暖化，這個一定是，其實美國，當然我不是美國人民，美國那3億人民呢，其實大部分都是、上面說什麼就說什麼而已，是吧？但是華盛頓美國政府、包括特別國會、參眾兩院、當然特別就是這個總統呢，其實第一個的反人類罪的呢就是布殊仔、但是當然布殊仔呢都是一個傀儡，真正後面的黑手就是切尼、其實 Dick Cheney 呢他背後是很多很多這些大財團、其中一個最出名的就是 Halliburton， 而 Halliburton 呢當時去攻打伊拉克、入侵人的國家，打到人整個國家散曬、美國你就說死了不知即1萬幾千，但是其實伊拉克那邊是死了即幾十萬，差不多接近100萬的平民，有很多、即有軍隊有平民，但是呢最後要重建那些所有的合約給了哪間公司呢，就是 Dick Cheney 那間 Halliburton 咯，這個全世界都知道的，這個公開的秘密來的。但是其實當時布殊仔呢，他是公開就是說我是完全、不接受京都議定書、 啊，因为1997年呢克林顿阿彪呢就派咗戈尔就去日本嘅京都，啊，我哋就回归啦，啊，七一啦，庆回归啦，即係而家好庆啦，係咪咁，但係呢12月呢其实160几个国家嘅代表就云集咗喺京都，就签咗 Kyoto Protocol 嘛，啊，就係话要减排嘛。咁但係当其时啊戈尔返到美国呢其实克林顿都冇提交俾国会，因为佢明知国会係通唔过㗎。其实嗰时国会都一样係好似奥巴马而家咁样，即係是被共和党控制的，咁所以根本就冇通过过，系等于冇去过嘅，嘥气嘅。即系戈尔去咗，虽然佢收尾攞诺贝尔奖啊，戈尔攞诺贝尔和平奖添啊，系嘛？好啦，咁但系到到布殊仔一上台，根本张凳都未坐暖啊，佢即刻已经话我哋唔承认呢个京都议定书。咁所以其实对全世界啊，所谓对抗全球暖化呢一个即系最大最大嘅一个危机啊，系一个威胁咧，系造成好大嘅破坏。 咁，但系你点睇？譬如话美国佢起码政党轮替啦，你不断可以去讲翻即系共和党嗰个罪行啊，点样漠视啊？咁而家 Donald Trump 都声称话系即系否认嗰个暖化问题啊。咁问题就系，又假如啦，咁佢喺个民主自由开放机制，亦都有言论自由嘅地方，有学者猛批呢个美国政府嘅时候。咁樣佢個危害始終係唔及，譬如話，假如一旦中共有美國而家呢種嘅強勢嘅國力嘅時候，喂，佢嗰種盲衝直撞係唔理咩議定書 X 書都好啦，嗰種危害係應該恐怖 N 倍喎。一嗱，你諗下佢呢種制度同你開放討論、有學者鬧、有政黨輪替嘅革新、有繼續科技去優化綠化嗰個嘅力量，甚至喺一啲企業家、一啲有錢都開始有反思嘅時候。咁點樣喺呢種力量制衡，其實遠遠都唔及一啲即係亂嚟係冇智慧、冇智力，一嚟啲連啲中國人都讀得死嘅嗰種咁嘅心態。 啱，我同意。即係其實咧，某一程度上咧，你話呢個文明與野蠻嘅分別啦，好多時去提升到呢個層次啦。我喺大部分情況底下咧，其實我都同意嘅。但係咧，即係我哋好多時忽略咗嘅一樣嘢咧，即係中共咧，其實喺國內咧。當然佢係做咗好多嘅建設，我哋都承認。即係你而家翻去大陸睇下咧，確實係有正面嘅嘢，但係咧亦都係即係喺呢個人權啊、自由啊、民主啊、法治嗰度咧，係全部乏善可陳，而且有啲甚至咧就係即係叫做行兩步就褪三步咁樣嘅，即係倒退緊嘅咁樣嚇，咁係一種非常之野蠻嘅，所以嗰陣時阿龍應台都講啦嚇，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啊嘛，係嘛？咁我睇咗我梗係百分百就係贊同啦嚇。咁但係咧，佢喺國際嘅層面咧，即係嗱，當然而家習大大上台咧，可能有啲變化啦，但係其實一向以嚟咧，其實佢係一個係比較係尊重呢個國際秩序或者國際法嘅國家嚟嘅，反而咧最唔尊重國際法嘅咧就係美國。不过呢，即係时间原来又咩啦，我哋又要休息一阵返嚟讲下。